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你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当然了，高人呐不是没有当，陆炳就是其中一个。这位仁兄嘉靖八年参加会试，不但功夫了得，还极有文采，就此一举中第。如此的精英人才，又是皇帝的铁兄弟，自然不用发配地方。考试结束之后，陆炳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锦衣卫副千户。从此他就成为了这个神秘机构的一员。此后他认真积极工作，一路高升。到了嘉靖十八年，这位仁兄把皇帝从火里捞起来之后，终于更上层楼，成为了特务中的特务，大特务，锦衣卫指挥使。事实证明，这位陆指挥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一般来说，特务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四处探头、打小报告、栽赃陷害等等。可是陆指挥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却是实让下属们目瞪口呆，平反冤狱。锦衣卫下属两大镇抚司，分别为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管理锦衣卫的经常事务，而北镇抚司却只管一个监狱，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昭狱，又称锦衣狱。昭狱俗称人间地狱，一旦蹲进去，如果不从身上留下点纪念品，只怕是很难出来的。前期里面主要关达官显贵，后来门槛降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也能到此一游。管监狱的这帮人素质也确实不高，总是干点敲诈勒索之类的事，甭管有罪没罪，关进来就打，打完就要钱，没钱接着打，境况极惨。估计窦娥到了这里啊，都不觉得自己冤呐。而且这帮人态度十分认真，冤案也能做得天衣无缝，文书一应俱全，一点儿都看不出破绽。想整治他们根本没门儿。所以历代锦衣卫指挥使都知道，都不管，于是陆炳来管。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办案人员来开会，等到这帮搞冤案的兄弟到了地方，陆炳先招待客人，问候致意，然后十分客气地点出了几个案子，让他们讲讲案件情况。这帮老油条自然不说实话，说东扯西，来来去去，啥也不说。陆炳倒也不生气，只是叫来一个下属，对他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一个也不准放出去。然后他依然自得的坐了下来，悠闲的看着面如土色的属下们，意思已经摆明了：今天不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就都别走了。反正我住这儿，看谁熬得过谁。这帮兄弟也着实没准，一见到这个架势很快就老实交代了。事情解决了，可有一点他们始终也想不通：案卷做得密不透风，欺上瞒下，绰绰有余，怎么会被人看破呢？其实陆炳并没有看案卷，他只是去了一趟昭狱。昭狱里蝇虫满天，恶臭扑鼻，除了犯人，看守都不愿意在这里多待，但陆炳去了。他在牢里仔细盘问了很多犯人，耐心听他们陈述冤情，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认真盘查，冤情就此大白。这样看来啊，陆炳似乎是个好人，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有着另一面，黑暗的一面。因为升得太快，当陆炳成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的很多属下都是他曾经的领导，对这个毛头小子自然很不满意，也从不听话。陆炳对此十分清楚，却又不发火，而且非常尊重前辈。但这一切 都是假象。当这些老同志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陆炳下手了，依然不动声色。很快，那些不服从领导的老资格们纷纷被调走，或是勒令退休。仓促之间，很多人不知所措，却也无计可施。陆炳的抢班夺权大计就此完成。所谓事可以做绝，话不能说绝，是第三个人，是我，严世蕃最后这样讲。应该说呀，他确实没有吹牛。严世蕃这个人看起来不起眼儿，他没有杨博的极致，也没有陆炳的深沉，为人处事十分嚣张跋扈，从来都不招人喜欢。但他却极有可能是三个人中最为厉害的一个人，因为他的优点虽然简单，却很实用。聪明，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据说他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你是老奸巨猾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此外，他还有一门独门绝技，是另外两个人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写青词。严嵩写不好青词，虽然他很努力，但确实是写不好。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代笔，结果出人意料，送上去的青词受到了嘉靖同志的表扬。应该说，严嵩能够得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位枪手。然而举世奇才严世蕃之所以能够升官，完全是靠他爹，这倒也不值得奇怪。对这种特殊人才搞搞特殊化似乎也很正常。于是在老爹的提携下，严世蕃当上了工部左侍郎兼上保司少卿，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室主任。估计当时的朝廷里最肥的就是这两个位置，天天搞工程，和包工头打交道，拿回扣那是家常便饭。加上他还管机要印章，和严老爹那是一拍即合，儿子通报消息，老子勒索受贿，贪得不亦乐乎。所以在严世蕃看来，天下虽大，却只有三人而已，杨博、陆炳和他自己，夏言并不足道。说是这样说呀，但严嵩却用冷笑回应了自己的儿子。 夏言是首辅，位高权重，人事升服只在举手之间，你空口乱言又能拿他怎么样？ 严世蕃自信地笑了。 夏言虽然厉害，却并非不可战胜，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三年之内此人必亡。严嵩终于兴奋了起来，他好奇地等待着严世蕃的那个条件。三人之中若得其二，一定能够击败夏言。 严嵩泄气， 我曾与杨博交往数次，此人不愿加入我们。 这话没错，杨博兄胸怀韬略，平日就喜欢在兵部待着画地图，自然不来趟这趟浑水。 那陆炳呢？ 严世蕃依然满怀希望。你不知道，他是夏言的人呐。 严嵩苦笑着回答：“ 这话也没错，陆炳兄自幼贵族出身，还是很有点政治理想的，十分钦佩清正廉洁的夏言。虽然他确实比较贪钱，却也瞧不起名声太差的严嵩，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老死不相往来。于是严嵩父子又回到了起点。但值得欣慰的是，只要严世蕃的脑袋不出现突然进水之类的意外，三人中还是有一个站在我们一边的。 严嵩父子绞尽脑汁准备对付夏言，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夏言就找上门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估计是严世蕃贪过了头，惹恼了很多人，结果被人给告了。今日不同往日，告状信落到了夏言的手里，这位仁兄自然是二话不说，准备好材料就要去找领导汇报。严嵩慌了，他听到风声之后即刻找来自己的贪污犯儿子商量对策。紧要关头啊，这位天下三才之一也吓得不行，掐了自己几下才缓过神来，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似乎十分荒谬的解决办法， 去找夏言求情。 严嵩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十分清楚夏言的个性，这位仁兄对待朋友都要严格要求，何况自己是他的死对头。严世蕃却坚持他的意见， 这是唯一的活路。 于是父子俩带好了所有装备，包括礼物、钱、擦眼泪的绢布等等等等，到了夏言的门口，门卫通报严次府求见。很久之后传来回应，夏首府身体不适，两位改日再来吧。 改日再来？ 别逗了，到时候不知道脑袋还在不在呢。于是严嵩用上了第一件装备，钱。当然了，这钱不是给夏言的，而是塞到了门卫的手里。大家都不容易，兄弟你就放我过去吧。买通了门房，严嵩父子走进了夏言的住处。夏言正躺在床上装病，听见这两个人来了，假装没醒，翻了个身儿继续睡。不要紧啊，自然有办法让你起床。站在房间里的严嵩和严世蕃突然悲痛欲绝，当场痛哭失声，哀嚎流涕声震天动地。虽然这套把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却屡试不爽，而要使出这招也是非凡人可行。要知道啊，突然之间悲从心头起，鼻涕眼泪说下就下，毫不含糊，对脸部肌肉和中枢神经的控制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地步，百年之后尤让人叹为观止。夏言再也忍不住了，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却突然跑进来两个活宝哭丧，觉也没法睡，而且自己躺在床上，他们对着床哭实在是太不吉利。于是他站了起来，他的毁灭就是从这一次起床开始的。夏言走到了严嵩面前，扶起了这个比自己大两岁跪在地上痛哭不止的老人，叹了一口气， 分义，哎， 分义是谁呀？严嵩啊，是江西分义。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何必？要不是为了脑袋，鬼才跪你。严嵩立刻停止了哭声，擤了把鼻涕，拉着严世蕃以庄重的装孙子形象站立在夏言的面前。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来干什么，想要什么，我非常清楚。于是夏言叹了口气，无奈地挥了挥手，表明自己的态度。严嵩和严世蕃大喜过望，立刻再次磕头谢恩，千恩万谢而去。历史证明啊，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饿狼。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怀宽广，心存仁义，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不久之后，这位老好人就遇到了麻烦，在批阅御史公文啊，就是告状信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陆炳。陆炳兄实在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虽说他还有点原则，却也喜欢 搞三搞四，收点黑钱，搞点贪污，慢慢的事情也越闹越大，最后捅到了御史那里。于是夏言发火了，虽然他和陆炳的关系不错，但对于这个人的不法行为还是有必要加以惩戒的。然而就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不久，陆炳就找上门了。陆炳不是吃干饭的，他是搞特务工作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最为可怕的情报机器，但凡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这次也不例外。在京城里，陆炳很少有害怕的人，夏言是唯一的一个。这位锦衣卫大人十分清楚，夏首府是个二愣子，翻脸就不认人，还特别能战斗，无论你是什么来头什么关系，只要认准了，统统打翻在地，还会狠狠踩上两脚。惊慌失措的陆炳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走了严世蕃的老路，上门求情。他不是空手去的，还派人拿了3000两银子和他一起走。他知道夏言久经沙场，混了几十年，说话是浪费感情，还不如来点实惠的。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断定，陆炳的水平不如严世蕃，因为他跟夏言打了多年交道，竟然不知道这位仁兄不收黑钱。所以当夏言看到陆炳以及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时，只说了两个字：出去。还加上了一句：从哪里带来的就带回哪里去。陆炳也懵了，他情急之下只得用出了严世蕃曾用过的那一招，痛哭流涕，下跪求情。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夏言依然原谅了他。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你既然不准备处理人家，干嘛要这么穷折腾？陆炳带着眼泪离开了夏言的家，心中却已充满了怒火。名声不重要了，原则也不再重要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当陆炳受辱的消息传开后，严世蕃找到了他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夏衍的死期不远了。严世蕃这样说是有把握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必能将夏衍一举铲灭。严嵩还是一头雾水，朝廷里都是夏衍的人，插个脚都不易，怎么动手？然而严世蕃告诉他，不需要拉帮结派，培养亲信，眼下有一件事，只要其中略施小计，夏言就必死无疑。严世蕃所说的那件事情发生在1年以前。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

蒙古人行踪不定，出去也未必能找到人。可是主帅的命令不能不听，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找到了一个人去向曾显的老婆说情，希望能够延亲。不到一杯茶功夫，消息传来，去说情的那位仁兄被砍了，头被挂了出来。 那就不要争了，还是出去拼命吧。 说来也巧，军队出发不久，真的发现了久违的蒙古老朋友们，一顿穷追猛打，敲锣打鼓，是得胜回营。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过年了，连侦察兵都休息，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附近呢？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附近的喜鹊乌鸦特别吵。 曾显得意地笑，他这辈子毁就毁在了得意上。曾显注定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再接再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在那封奏书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收复河套。河套地区就是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贺兰山一带，原本是属于明朝所有的，但这片地方就在蒙古部落的家门口，蒙古邻居们时不时来串个门，拿点东西走，政府开始还管管，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久而久之，这片地方就成为了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人们还不怎么在乎，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丢了就丢了吧。可后来人们才发现，放弃河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蒙古人圈这块地并不是为了开商店做生意，也不想开发房地产，他们占据河套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抢劫任务。而失去河套的明朝就如同在街边摆摊的小贩，每天都不得安生，总要被整治那么几回，不是杀你的人就是抢你的货。曾显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或许比较性急，却是一个爱惜百姓立志报国的人，大明天下岂容得胡服肆虐。于是他以满腔的报国激情写下了那篇是要恢复河套的脚文。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事社稷所赖也。 这就是曾显的美好理想和一腔热血。 文章送上去后，嘉靖先生激动，这真算破天荒了。要知道这位道士虽然是天天炼丹读经，毕竟只是兼职，血性还是有的，便也热血沸腾了一把，当即表示赞同曾显的意见，并发文内阁商议。问题就出在内阁，夏言看到了这封奏书，当然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然后另起一文上书表示赞成。当然了，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征询另一个配角严嵩的意见，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以往即使他不打招呼，严嵩也早已凑上前去表示支持或是赞成，但这一次啊，这位马屁精却只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院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个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夏言终于糊涂了一回，严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所谓百密一疏，沉浮宦海十多年的夏言却还没有摸透这位皇帝的心思。收复领土对国家自然是好事，可嘉靖先生却不一定会这样想。要知道，这位道士兄是个不爱惹事的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想烧烧香、念念经，闲来无事搞点化学用品，啊，就是所谓的仙丹吧，啊，多活几年而已。收复领土如果顺利，自然是好。那要是不顺利呢？ 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麻烦了。 损兵折将，天天要看战报，要运粮食，要征兵，要商议对策，不累死啊也得烦死。总而言之，他的热度只有三分钟，从四分钟起，所有敢于妨碍他私生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障碍。 严嵩的猜测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啊，嘉靖先生突然下发了一道诏令， 严简易害，令逐套贼，失国有名乎？兵失国有余，成功可避乎？逆险何足言？儒生民徒独乎？ 这个大致意思是，我想出兵收复失地，但是问题很多呀， 没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士兵粮草也不充足，也不能保证胜利，还会连累老百姓啊。 当然了，这只是书面意思，它的隐含意思就简单的多了。 你曾显算什么东西，竟敢给我添麻烦，给我找不自在。 严嵩看到这道谕令，立刻急忙跑回了家。机会已经来了，但要如何去做，还得去找那个天才儿子商议。 正是大好时机，立刻上书弹劾夏言，还犹豫什么？ 严世蕃似乎有点惊讶。严嵩没有夏言那样的慈悲心肠，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还能把夏言骂死不成？于是严世蕃告诉他，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只要与一个人合作，夏言必死无疑。然后他连夜去拜访了陆炳。这对于陆炳而言，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自那次事件之后，报仇已经成为了他的人生主题。这两位天下英才一拍即合，开始商量对策。商议过程是这样的：严世蕃对陆炳说，你官大啊，这个又是皇帝的亲信，你出面去对付夏言。陆炳认真地注视着严世蕃，告诉他， 还是你去吧，我在背后支持你。 其实这么多年混下来，大家都不傻，夏言当年对抗张聪的孤胆英雄形象仍然牢牢地铭刻在两个人的大脑里，那兔不横飞无所畏惧的景象一想起来就让人打哆嗦。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夏言很凶悍，谁都惹不起。胆小归胆小，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两位天才苦心钻研良久，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曾显。和夏言相比，曾显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处置了曾显，就一定能够把夏言拖下水。可是曾显远在边塞，而且平素行为端正，也没什么把柄好抓。陆炳思索片刻，突然眼前一亮，我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也肯加入，一定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事不宜迟，我马上去见那个人。严世蕃已经火烧眉毛了，陆炳却笑了，你见不到他，因为他还在监狱里。陆炳所说的那个人叫做仇鸾，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正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大将仇越的后人，西绝显宁侯，镇守甘肃。而这位兄台之所以会蹲大狱，那还要拜曾显所赐。他在甘肃的时候和曾显闹矛盾，而且此人人品欠佳，在当地干过一些坏事。曾显一气之下向上级告了状，仇鸾就此被关进监狱接受改造。所有的人选都已找到，所有的计划都已完备，只等待最后的攻击。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前发言了，内容啊和以往一样，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套， 而嘉靖也一如既往的不知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了：“ 福套之举，断不可为。” 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里。皇帝大人听得连连点头，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阁会上，严嵩为何会违背一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我，是何居心？盛怒之下的夏言坚决反击了。在以往的骂战中啊，他一直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可这次确实例外了，因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而是坐在最高位置的嘉靖。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顶点，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他的眼前。 不戴香叶冠，讽刺修道，蛮横无理啊！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话，这些已经足够了。 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强军协助。 夏言打了个冷战，他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彻底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夏言彻底完了。嘉靖27年，他再次被迫退休，离开了京城。而在此之前，曾显已经被逮捕入狱。应该说皇帝对夏言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衔，就是正部级退职，享受应该的退休待遇。毕竟在一起20多年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夏言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和一丝宽慰上了路，虽然结局不好，毕竟也风光过，这辈子值了。 可是政治高手就如同江湖大侠，想要金盆洗手一走了之，那是很难的。须知做大侠虽然风光，干掉大侠却更为风光。而政治高手们在打架时从来不会玩三板斧，他们都是耍套路的，从毫不起眼的起手式环环相扣，直到最后那致命的一击。 夏言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心灰意冷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封上访信已经送到了嘉靖的手里。 这封信来自监狱，署名是仇鸾。信中列举了曾显的几大罪状，包括贪污军饷、打了败仗不上报、没有打仗却冒功等等。 当然了，这玩意儿并不是仇老大粗写出来的，其主要代笔者是严嵩和严世蕃。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恶行自然不是曾显所为，实际上很多倒是仇鸾本人的壮举。 但栽赃本来就不需要借口和理由，所以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封文书虽然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不过最为可怕的却是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句：解交进士。这解交进士啊，这进士谁啊？指的就是夏言。当这句话出现在嘉靖眼前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夏言现在何处啊？快马追他回来。 此时的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啊，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 我的罪名是什么呢？ 但当那四个字的答案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 我死定了。 判断 完全准确。在明代朝廷中，官员们时常会犯错误，其实犯错不要紧，人生啊还很漫长，只要你熬得住，东山再起也并非不可能。但也有几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30万斧一触即死，藩王擅自入京算一个，边将解交近臣也算一个，因为他们都暗藏着一个隐含的意义，图谋不轨。天王老子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只要胆敢触碰那最高的皇权，一句话杀你没商量。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27年10月，曾显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显按律斩，妻子流放2000里，此时家无余财，此前微留遗言，一心报国。曾显死，仇鸾出狱，夏言弃世，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指为民。夏言起字未寒，豪迈而有俊才，纵横狡辩，人莫能屈，虽身处海海，仍心系天下，胸怀万民，然终为严嵩所害。严死，嵩祸及天下。严嵩终究还是获胜了。自嘉靖17年以来，经过11年的斗争，他终于战胜了夏言，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是卑劣的，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一个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而这两个人想做的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严嵩赢了，他终于赢了，他成为了朝廷首辅。从这一天开始，朝政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大大方方的贪，光明正大的贪，他十分清楚，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河套也就这样了，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老百姓家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也没人敢阻止他们。当然，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反正达达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此刻的他们正弹冠相庆，欢庆着自己的胜利。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几分自在逍遥，磊落心肠，玲珑风貌，轻易挂眉梢，路见不平将袖一扫，平生最爱缘之有报，庸子识道，瞎子为巧，千年难逃，饮后吐酒一瓢，碰杯喜一过纸条，心留清明窗前歌未到，人言滔滔，我自逍遥，痴狂和风尘年少，名利场中睡一觉，一起台上过几招，俗世难料，殊为一笑，管他世情如浪潮，天一角，坐看云高江湖笑。手相抱，明月压下牵马看潮，恩义如怀，仇怨明了，玄巧赴一笑，心在何处今宵相告，千山万水且走一遭，是真是邪听他说道，做酒正好，闲唱声太无聊，将离合并入计较，神仙来要说时辰未到，潇潇泪也滔滔，且行遍天涯海角，任我游戏任我笑，任我轻狂煎熬，熬尽心一招，生死可抛，知己对饮上斗老，风华好，心事不许他知晓，台上过几招，俗世难料，殊美一笑，管他世情如浪潮，天一角，坐看云高江湖笑。